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Turn your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me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乌盖冷钢筋冲老吴玩家 在过去的这个星期呢，在漫画界一件较为惋惜的事就是这个美国 Marvel 之父。 其实这一年呢，就是流失了或者是损失了很多的一些伟人，一些很重要的人，即是各界都好像有些人走了这样。即譬如东方就即是金庸查良镛先生。 是 啊，所以其实是真的不开心的一两个月啦。 那就即是这一位刚才提过啦，漫画坛里面的即是 Marvel 之父 Stan Lee 呢，咁都离开咗啦，咁大家都知道，因为近呢十零年啦吓，咁枕住即系有好多英雄电影嘅诞生啊， 系啦，佢开启咗呢一个嘅电影宇宙啦，呢个 Marvel 嘅宇宙啦， 系，因为其实讲真，曾几何时，你谂下漫画即系被标签系一啲嘅毒啊，又或者系次文化嚟噶嘛，即系同主流文化系都扯唔上咩关系，大家一讲到漫画呢一样嘢咧，都好似难登呢个大雅之堂噶嘛，咁但系你打从见到即系 Marvel 嘅电影啊，由 Iron Man 开始啊，咁就陆陆续续咧就成为咗我哋主流嘅文化，甚至乎有一啲唔睇开漫画或者唔熟知呢一啲漫画角色嘅人咧，都会因为即系呢一个角色咧而去追捧呢一部嘅作品噶嘛。 甚至乎系有即系女性嘅读者啦，即系都会即系啲漫画嘅一啲中意睇开漫画噶啦，即系都会俾一啲英雄咧即系靓仔啊嘛，就吸引咗就睇埋一份嘅。 系啊，咁即系所以我哋今日咧都即系讲下啦 ，Stan Lee 其实就点解佢喺美国，尤其漫画呢一方面个影响咁即系举足轻重啦。 系 咁啊，同埋即系亦都可能我哋即系借呢个机会就回顾一下佢曾经即系有份参与过，甚至乎佢创作出嚟嘅一啲嘅作品啦。 系啦，不过其实都想讲翻即系近少少嘅新闻，就系即系佢嘅离开之后，其实有即系初代嘅复仇者联盟啦，即系其实佢哋嘅演员亦都系同埋几间公司咧，就即系登一个全版广告啦，亦都系做一个悼念啦。其实见到都几震，即系都几感动啊！即系你见翻初代啊，譬如啊 Iron Man 啊，或者系Black Widow 啊，即系总之雷神啊，哭佢哋班嘅人就系、是、即系都留一段文字就系话即系我哋系会好好去怀念你啦。而加埋譬如即系以前都算系对手啦 ，Marvel 嘅对手竞争对手啦，即系 DC 啊，亦都系有登一啲广告啦嚟去即系去怀念呢一位即系算系漫画界嘅巨匠。 因为其实讲真你问我的话正路都会嘅。嗱即係唔好讲 Robert Downey Jr. 啦，咁即係好似 Chris Evans 嘅话，喂讲真，如果唔係 Captain America， 我唔相信佢嘅知名度会好似今时今日 弹到咁高啦。 弹到咁高，因为你睇下佢之前拍呢个 Fantastic Four， 佢做呢个 Human Torch， 其实即係大家雖然都認得佢，但係 未咁出啦， 係啦，未必會即係對 Chris Evans 呢個名字會咁深刻。 係 咁當然另外即係嚇喺入邊紛紛有份參演 Ruffalo 啦， 係啦，即係參演入面呢一啲角色嘅演員，即係其實本身當然佢哋都已經有好豐富嘅重影經驗啦。 係 咁，但係就係大家就算噏唔出佢演員名啊， 都噏到個 hero 名啊， 都噏到佢嗰個 hero 名啦。就算即係啦，唔系嗰个 hero 佢本身真实嘅名啦，你未必 up 到 Tom Holland， 你未必 up 到 Peter Parker， 但你一定会 up 到 Spider-Man 啦。哇，佢咪做 Spider-Man 嗰个咯咁。咁所以其实即系呢一啲角色咧，即系头先阿聪就讲得啱啦，佢哋系初代嘅，即系电影入面嘅Marvel Superheroes。咁其实大家对佢嚟讲咧，即系都系认识佢哋系因为即系佢哋参演 Marvel 嘅呢个作品。咁而的确喺入边好多角色，除咗 Captain America 啦，而 而家你見到好多傳媒都講翻啦，即係 Captain America 其實嚴格嚟講就唔係 Stan Lee 創作出嚟嘅。 係啊，呢個可以即係慢慢去講翻出嚟啦。 咁但係其他好多嘅角色啊，雷神啊 ，Hulk 啊，咁啊，即係呢一啲角色嘅都係Stan Lee 佢真係爸爸嚟㗎啦 嚇， 佢係創作出嚟㗎啦咁所以呢一個我哋可以一陣間即係再講啦。咁而另外一方面，我都覺得一個人你諗下佢離開嘅時候，連喺同行入邊嘅即係宿敵一個好大嘅競爭對手 DC 都會即係出一個聲明話啊，我哋好惋惜呢一位嘅巨像離開咗我哋咁。咁即係證明你都見到其實佢喺美國都唔單止係漫畫界㗎啦，但係佢嘅影響力有幾大咯。 同埋 Sony 亦都係有登嗰個全版廣告啦，佢就係攞翻蜘蛛俠或者一個畫咗個哭泣嘅蜘蛛俠啦，因為 Sony 當年都係直情即係買咗啦，算係買咗蜘蛛俠嘅版權啊嘛。咁佢亦都係用翻蜘蛛俠嚟去悼念翻 Stan Lee 啦。但其實頭先你講開你話呢個美國隊長咧，係啦。的確咧就不是啊 Stan Lee 佢嘅第一個創作嘅角色啊，因為唔知點解之前咧好多網上一啲文章都會話咧佢第一個咧去創作嘅就係 Captain America， 但其實咧如果要更正少少咧，佢唔係第一個創作，不過佢有參與嘅。 係因為嗱講翻即係如果係美國隊長啦，咁即係係 Marvel Comics 嘅前身，嗰陣時候叫 Timely Comics， 係 咁嘅主編咧就係 Joe Simon 同埋啊畫師咧就係 Jack Kirby 咧就係共同創作咁。就是1940年的时候推出的正式诞生。因为那段时候正值就是这个二战时期嘛。虽然那阵美国就未正式参战的。但是你见到美国队长的爱国的情怀啊。其实你都食正当时那个社会大家即是那个的看法。大家觉得很有共鸣。于是乎就对于这个角色很热爱啦。亦都很得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美国队长一开始诞生的时候他的盾牌不是圆形的。 是真係似，我想講真係似一個盾，即係有啲邊啊，起下角咁啦。 係啦，咁三尖八角咁樣。咁如果大家有睇，即係又係啦，美國隊長電影嘅話，中間咪有一個 old school 嘅 表演嘅，係啦，班嘅女士。 係啦，咁就即係其實係嗰個盾嘅樣啦咁但係因為咧當時即係喺即係呢個漫畫界入邊咧，咁有一個嘅對手叫 MLJ Comics 啊，咁入邊嘅角色 The Shield 咧，個心口嘅盾牌咧就同嗰陣時啊 差不多。 係啦，呢個美國隊長嘅盾牌嘅造型。差唔多，咁所以後尾先至係改咗做圓形咁解嘅啫。 係咁，究竟即係Stan Lee 同埋 Captain America 係有啲咩關係咧？其實就係咧嗰陣佢係負責咧，就係幫呢一個漫畫係寫對白嘅。係 啦，咁因為其實如果要追溯翻咧，就好似去到 Captain America Comics 嘅第三期嘅時候咧，咁Stan Lee 咧就真係開始咧就有份參與啦，咁就直頭係開始幫手去創作一啲嘅對白，咁直至到後尾。这个 Joe Simon 和 Jack Kirby 他们的过档去了 DC。 是啦。 而 Stan Lee 呢就在那阵以这个19岁之龄就暂时即是带上了这个编辑的位置。咁慢慢仲好快就即是担任了这个的主编添啦。咁所以开始呢就即是他就更加多参与去创作这个 Captain America 的即是漫画的故事的制作。不过就要讲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其实Captain America 如果要想翻咧，嗰陣時個熱潮都唔算話維持咗好耐， 但其實都算係勉強叫食到個勢，因為嗰陣咪就係你咁講話 打仗啊嘛， 係 啊， 其實嗰陣係好多人佢哋都會逃離現實，去睇翻啲英雄嘅嘢啦。但係就因為嗰陣咧，即係 DC 咧就同期推出咗蝙蝠俠同埋 Wonder Woman，即係亦都係一個好大競爭對手，甚至乎即係正義聯盟嘅出嚟，其實嗰陣亦都有點而係打到 Marvel 咧，即係有啲落花流水。 係咁，但係其實你又要諗翻，因為講真，美國隊長之所以佢食得正嗰水，即係熱潮係因為打仗啊嘛。 係 咁，所以你見到開始50年代打後咧，美國隊長都開始 fade out 噶啦。 係 啊，不過咧，可能因為美国队长是 Stan Lee 咧，佢系即系有份参与，即系去创作嘅一部嘅作品。咁所以咧，佢即系当时对呢个角色，我谂都系有一定嘅情意结啦。咁纵然开始系淡出咗，个队长个热潮已经开始下退噶啦。咁但系咧，你见佢都仲系唔愿意放弃呢个角色嘅，耐不耐你都会见到佢嘅出现嘅。咁于是乎 Stan Lee 嗰阵时候佢又谂啦，究竟有啲咩方法，即系可以令到呢一个嘅 美國隊長，尤其是當中佢有啲嘅美國精神咧，係希望可以繼續 傳承， 係啦，傳承落去咧。咁因為畢竟坦白講啦，我哋嗰陣時候，我同阿峰講話電影圈咧，即係由打從誒嗰陣時候仲未有美國隊長電影嘅，但我哋知佢會拍嘅時候，都成日講啦。喂，你講緊呢一種大美國主義，有時候我哋講啊，都覺得老土啊嘛。 係， 更何況當你真係要實牙實齒，你要擺出嚟喺大銀幕嗰度，即係哇，好直接話俾你知啊，點樣 會好少少㗎？有時用圖畫啊、畫面啊、漫畫咧， 即係你都會容易接受到，因為你就睇個 costume， 你睇嗰個造型啊，你見到哇一個 有啲灰鞋添， 唔係咯，即係一個所謂英雄咁樣佢著住美國隊長嗰件衫走出嚟，真係唔係個個都接受得到噶嘛。咁所以嗰陣時候咧，即係 Stanley 開始佢就諗啦，啊，不如就用嗰個所謂叫做冰封嚇，即係令到啊。隊長凍齡 補一補先 啦，係啦，跟住後屘講佢即係可能哦過咗若干年之後，跟住後屘佢俾人救翻醒翻嘅時候，發現佢嚟咗一個現代嘅世界，呢、這個曾經被冰封嘅超級戰士，佢會點樣融入呢個生活咧？對佢嚟講，其實佢都有自己嘅缺陷。咁嗱，某程度嚟講就是、因為佢深化咗呢一個嘅角色，咁令到佢之後嗰個創作咧，令到呢個角色咧係更加有層次咁樣，大家睇咧就唔會就係、是。一味就係講話我哋即係大美國，我哋要即係嚇保衞我哋嘅國土，我哋要為公平、為自由、為正義而戰咁，即係變咗係啦，唔再淨係單單喺嗰個層面去講。咁當然即係美國隊長其實佢有好多即係自己本身嘅故事係好值得大家去即係回味啦嚇。咁同時之間其實亦都講下 Stanley 喺漫畫界一啲即係好有趣嘅創作，就係例如咧喺 Stanley 之前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画漫画咧，通常你咪有个谂嘢嗰个嘅 bubbles 嘅 气泡咁样， 系啦，其实都系由 Stanley 嗰度嚟嘅， 系。 咁所以即系其实讲到 Stanley 咧，有好多好有趣嘅一啲嘅即系回忆啊，或者一啲嘅漫画上面嘅分享咧，可以再同大家探讨嘅。转头翻嚟，我哋继续。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其實 Stanley 佢自己本身嘅心路歷程咧，都係非常之勵志。點解咁講咧？因為 Captain 就話唔係佢第一個 create 嘅角色啦，但係咧，其實佢喺40歲嘅時候，40歲先至比較係一個人生嘅高峰，就是、因為佢創作咗咧 Fantastic Four， 就呢一個 hero， 呢四位 hero 啦，亦都係佢令到佢嘅即係事業咧係再度衝刺嘅。因為其實呢一個我哋稍後都可以講少少點解佢會無啦啦即係40歲變咗會即係。嗰啲叫咩啊？即系无啦啦事业上会冲刺咧，其实系有赖佢老婆嘅，因为佢老婆都系有帮到佢啦，喺一啲事业上啊，即系鼓励佢，俾啲说话俾佢听嘅。咁但系咧，佢喺做呢一个 Fantastic Four 嘅时候咧，其实佢亦都系有啲英雄嘅谂法，系同过往即系见过嘅一啲即系Captain 有啲英雄系唔同啦。例如，其实佢会有谂过。應該要增添一啲嘅煩惱去俾一啲英雄，因為英雄本身咧，即係都係好離地噶嘛。佢想嘗試咧做貼地啲，咁所以嗰陣咧，佢亦都係開始嘗試咧，就係創作一啲英雄咧，佢哋係即係唔會戴面具噶啦，唔再係用神秘嘅一個面孔嚟去示人嘅。而另外咧，佢哋亦都係有一啲咧，我哋即係凡人啦，都會面對到嘅問題，就例如係佢哋會有啲爭吵啊，大家會鬧交、會打交啊，亦都會覺得就係其實某程度上即係最英雄最大嘅一個核心問題啦。我嘅超能力某程度上係一個助咒啊，即係覺得自己都係被詛咒嘅一群，要點樣可以即係用得好咧呢個超能力啦？ 係咁，你睇其實即係 Fantastic Four 嗰陣時候或者今時今日你睇啦，即係之所以成功嚇，因為佢入面四個嘅即係人物都有各自自己嘅能力，咁嗰啲嘅能力係唔係真係全部都係？造就一啲嘅便利啊，一啲嘅優待俾佢哋咧，唔係噶嘛？你諗下，例如話入邊對 thing 㗎，即係你喺電影你都見過㗎啦。對佢嚟講，嗰個唔係咒助係乜嘢嘢咧？因為即係打從佢變咗對 thing 之後，咁佢就好似一個石頭人咁樣樣噶嘛，一個即係異象或者係怪物咧。 另一半都係即係離佢而去咁樣。 所以其實即係佢入邊係開始多咗去探討呢樣嘢。咁我覺得呢個同 Stanley 自己本身佢嗰個豐富嘅人生閲歷都好有關係嘅，因為 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佢本身嘅出身咧都係一個好窮嘅屋企啦。 其實佢係好細個已經係要諗，即係男人唔可以窮，因為佢話細個咧，因為佢老豆係做裁縫嘅，咁佢媽咪咧家庭主婦，成日咧都喺屋企咧就聽到爹哋媽咪咧係咁鬧交，而鬧嘅原因咧就係經濟啦。係 咁都冇辦法啦，因為其實佢哋嗰陣時候都係移民嚟噶嘛，佢哋係原本係羅馬尼亞嘅，即係屋企，咁佢哋係猶太裔嘅人嚟嘅，咁但係跟住輾轉之下就去咗紐約啦，咁當然過嘅都係好貧窮嘅生活啦，小時候咁，咁所以到佢開始慢慢長大嘅時候，你見佢嘅寫照咧，都真係從事過好多唔同嘅工作啊，咁所以佢人生嘅閲歷係真係非常之豐富，真係一個機緣巧合之下，即係獲介紹就入咗去呢一個漫畫度工作啦，咁因為亦都同佢至少咧係即係個成長好有關係，因為佢細個嘅時候窮啊嘛，頭先講過，咁所以佢用咗好多嘅時間就係閱讀，對佢嚟講係最大嘅娛樂消遣嚟噶啦，咁佢亦都好沉醉喺即係科幻啊，好多天馬行空嘅點子嘅即係思想嘅時間嗰度，啊中意咧諗下啊究竟啲人會點樣啊，咁亦都係因為咁樣佢將佢自己呢一啲過往嘅經歷咧就放咗喺之後有機會啦，喺漫畫工作創作上面咧就有好多自己投放啊以往諗過出嚟嘅點子就放上去咯嚇， 亦都有唔同嘅點子嚟去創作好多嘅英雄啦，即係譬如緊接其實佢都有去創作咧，就係我哋都好熟悉嘅就係、是、Spider-Man 啦。其實最開初咧，佢係因為即係諗緊嘢嘅時候啊，即係見到墻牆咧就有隻有隻烏蠅喺度嘅，咁當時佢就去諗啦，不如咧做一個 hero， 佢係可以喺個墻牆嗰度咧行走嘅。咁但係因為咧，如果佢要即係諗個名，不如叫烏蠅俠啊，或者譬如 Mosquito Man 啊嘛，咩 Insect Man 啊嘛，乜昆蟲俠啊嘛， 咁就有點而核突。咁其實當初咧，佢改名叫蜘蛛俠嘅時候咧，亦都係惹嚟一啲嘅出版社潑冷水嘅 正路嘅， 係啦，因為就覺得其實蜘蛛啊。有咩人會鍾意蜘蛛㗎？咁同埋呢一個我哋讀者嚟講，我覺得好貼地嘅，就係、是、因為佢都會想透過 Peter Parker 呢位蜘蛛俠啦，就去嚟揭示一啲年青人學業面對嘅問題啦。咁但係另外就係嗰啲人即係出版社就會諗啊，你搵個年青人嚟去做主角呢，恐怕帶動唔到啊，亦都唔會令到呢一部嘅蜘蛛俠嘅呢個角色啦，係會令到佢有點而高潮大起。咁後尾呢Stanley 其實佢係自己即係唔理反對，就找了一个画师呢就设计了这个蜘蛛侠角色出来啦，然后呢就偷偷地呢就摆了去当时的漫画呢 Amazing Fantasy 入面最后一期入面，咁就是好意外那期竟然大卖，而令到出版社就觉得好啦，咁就揾蜘蛛俠嚟做个独立嘅故事发展啦。 係咁其实先讲就係因为嗰个年代大家都回想下啦，即係通常做得一个漫画嘅即係男一主角嘅话，通常都係红豆豆嘅男人。Batman 就係个好好嘅例子啦，你諗下 Robin， 係呀係年轻人啦，但係极其量做佢嘅 sidekick 啊，即係做佢嘅拍档啊助手咁嘅咋嘛。咁所以当时 Stanley 即係佢提议话啊，即係希望可以捧呢个 Peter Parker 去做一个嘅主角，以佢嘅故事、佢嘅生活为一个重心出发，去讲一个英雄嘅故事嘅话，其实系一个大胆嘅设计嚟嘅。咁头先阿聪有提过呢一个 Amazing Fantasy 啊，咁其实呢一个嘅1965年嘅作品咧，我曾经睇过嘅。 系， 转头翻嚟可以讲下啊，究竟呢一个1965年嘅 Spider-Man 当时嘅创作同今时今日大家睇好多即系关于 Spider-Man 嘅 Origin 有啲咩唔同？转头翻嚟讲。 转头翻嚟继续。胡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今晚我哋就讲 Stanley， 咁Stanley 其实我谂好多人都有睇过佢报告，佢都即系讲过好多次噶啦。如果即系喺佢创作咁多嘅 superheroes 嚟讲咧，佢自己最中意嘅系边一个咧，就不得不提呢一个 Spider-Man 啊 ，Peter Parker。因为你见佢有好多时候喺一啲即系公众场合啦吓，影相摆 pose 咧，佢都系摆蜘蛛侠 喷嘢 嗰 下 嗰个嘅手势。咁可想而知，其实佢对于呢一个嘅即系角色有几喜 爱啦。 但其实我想讲翻 ，Stanley 都有即系同传媒讲过嘅，佢觉得啊，即系 Peter Parker 呢一位嘅主演啦，即系 Tom Holland 啦，其实 系 好似佢自己后生噶，即系甚至乎有网民系 即刻 cap 翻啲相出嚟啊嘛 ，cap 翻出嚟啦，即系然后似样成个样一样。 咁系好靓仔嘅，咁但系当然你问我系咪真系好似样，我觉得而家大家后炮咁样讲嘅啫。咁但系我觉得其实佢可能好欣赏 Tom Holland 呢个演员啦，再加上就的确如果你话即系相比起前两代嘅即系 Spider-Man 嘅 Peter Parker 嘅话，咁 Tom Holland 即系望落去个样系更贴近嗰、那个系啦漫画入边嗰个嘅即系设定嘅。咁但系我哋头先有讲过啊嘛，即系 Spider-Man 嘅首次登场亮相就系1965年嘅时候，咁就系喺呢一个 Amazing Fantasy 入面。咁当时咧即系都系讲一个叫 Peter Parker Origin 嘅故事。但如果大家睇翻咧嗰部作品入边嘅 Peter Parker 咧，你会发现同而家你见到啊呢三代，即系较近年嘅呢三代嘅 Peter Parker 咧个演员个样都唔系太似 嘅， 因为喺1965年咧 Peter Parker 佢本身嗰个样嘅设定咧系更加书呆子嘅， 系 即系咧戴住眼镜啊，梳嗰啲嘅蛋挞头啊，好贴服嗰啲样咧， 好似第一代嘅电影嘅 Spider-Man 咯， 都。你可以話係，其實我諗佢係想向嗰方向，但其實因為佢望落去樣係再 nerdy 啲嘅，即係第一代嗰個 Spider-Man， 你見佢嗰個樣咧，佢都即係比較係精靈一啲，係啊，即係佢更加似係嗰啲擺到明係勁書蟲嗰啲樣啊，好似直頭有即係社交困難症咁望落個樣啫。咁但係其實佢嗰陣時候咧好得意嘅，佢就係講因為一開始你睇個故事嘅設定咧，你就見到都係喺學校入邊咧，佢成日係俾人笑啊，係唔會有人願意接近佢。咁尤其是大家都知啦，喺 Spider-Man 嘅漫画入面，喺 High School 入面有一个人成日針對 Peter Parker， 嗰 个叫 Flash Thompson 㗎嘛。咁即係 Flash Thompson 呢嗰陣时候就望落去就係嗰啲勁怪怪地呀，即係鍾意呢即 係 追女仔呀，係啦，即係擺到明係勁 MK 嗰啲啦。咁而 Peter Parker 相比喺隔離嘅时候呢，就係鍾意呢就話、哦、今日呢有个科學嘅研讨会，大家有冇兴趣去呀、啊、咁嗰啲呢。咁啲同学通常都系唔理佢嘅。所以喺学校嚟讲，佢几乎喺嗰一个嘅漫画入边咧，系好似冇朋友一般。咁但系喺个古仔入边咧，佢就讲啦，佢系虽然喺学校其他同学唔中意同佢玩啫，但系喺屋企啊，咁佢有 Uncle Ben 啊，有 Aunt May 啊，咁系好锡佢嘅。咁佢亦都好感恩啊，有咁锡佢嘅屋企人。咁翻到学校嘅时候，老师其实好欣赏佢，因为佢喺学术层面上面咧，其实系好出色嘅， 好出色啦。 系啦，老师都话啊，你第时一定会攞 scholarship 去读大学嗰啲咁样样。咁佢一路咧都系啊谂住。我就系毕业之后有一间好嘅大学，跟住后屘咪做嘢。佢原本嘅路系咁行嘅，直至到就系大家都知道嗰个嘅事件，就系佢俾蜘蛛咬啊嘛。咁嗱，大家睇电影都发现啦，嗰啲蜘蛛。是好似原本好似一个实验室入面呢，就是被研究，突然间有一隻走咗出嚟，跟住就咬到佢之后佢就变蜘蛛侠嘛。其实大概个设定都系咁嘅。咁但如果即係回溯返1965年嘅时候呢，当时佢去参观嗰个嘅即係科学研讨会呢，其实就系研究嗰种呢叫做 radioactive 嘅光线。咁嗰种嘅光线呢，当佢射出嚟咁啱有隻蜘蛛被嗰啲光线射中， 太中咗， 跟住嗰隻蜘蛛呢就嚟死啦，臨死之前就咬咗 Peter Parker 一下，咁所以呢 Peter Parker 呢就开始有佢嗰个能力。咁当然同电影入面当佢一得到嗰啲能力之后呢，又开始周围爬 摸索下点样用啊， 係啊，咁而的确啊，同即係如果大家睇返即係第一代嘅蜘蛛俠嘅话呢，佢蜘蛛絲唔係喺体内射出嚟嘅，佢都係自己整一啲即係仪器啊，令到佢可以射嗰啲蜘蛛絲出嚟。咁跟住落去呢，大家都知㗎啦，就係呢讲佢又尝试去，即系因为佢系一个好有好奇心啊，好即系中意去做实验啊，去 test 下自己能力去到边嘅一个学生。咁、所以咧，佢就即系打嗰啲黑市拳啊，去尝试睇下自己嘅能力去到边一度嘅。咁当中咧，我想讲嘅就系喺个过程入边啊，有一啲咩地方唔同咧，就系讲佢喺捉呢、一个即系杀佢 Uncle Ben 啊嗰个犯人嘅过程系有啲唔同嘅。嗱喺电影入边咧，其实系即系 dramatic 咗好多嘅。系啦，咁但系咧喺漫画入边咧，其实佢一路以嚟咧就系、当佢开始认知自己有呢个能力嘅时候咧 ，Peter Parker 嘅心态咧，佢系首先变得计较，就我有呢啲能力，如果我有啲呢啲能力嘅时候，我要去用呢啲能力，我要系有报酬。 咁我先至会去做。所以当后尾呢佢开始红呢好得意嘅，佢打完黑市拳之后呢佢唔係用呢个嘅能力去继续打拳。开始有好多人只觉得哇你好犀利喎，我哋係电视台㗎，我想搵你去接受访问啊，我想搵你去拍戏啊，诸如此类嗰啲，就諗住睇下哇我俾钱你啊。咁佢就会考虑呢去做唔做。直至到呢有一次呢就係佢就係遇上咗嗰个贼㗎嘛。咁佢就点解唔去捉嗰个贼呢，喺电影入面就係讲话因为佢俾人哋揸取咗佢个奖金啊嘛。咁喂你既然你都咁样同我计咯，咁我自然就唔关我事，咪唔帮你捉咯。但喺漫画入面就唔系咁嘅。喺漫画入面呢基本上就系佢开始去计较，就系话呢一啲唔系我工作喎。咁时候有警察追住个车话啊前面架人唔该你帮我捉住嗰个贼啊。咁跟住呢个 Peter Parker 佢冇做到。原因系因为话喂捉贼系你哋警察嘅份内事嚟喎，同我冇关㗎喎。我已经好攰呢，系咁俾人点我要做呢样做嗰样。自此之后呢即系对我好嘅人我会帮佢。 即 系对我无关痛痒嘅人嘅话呢我系选择唔理佢。即系佢原本嘅諗法系咁嘅。咁你见到呢其实 Stanley 喺呢一个创作上面系好聪明嘅。因为佢前半段呢就系铺其实一开始 Peter Parker, 某程度嚟讲你唔可以话佢系错。佢好贴地地就系话。 佢系年轻人嘅少少反叛囉。 同埋佢会觉得就系我好正常諗我自己，喂坦白讲啊，你每一个人。 人不为己。 咪囉，你有一个咁样嘅能力嘅时候，我唔相信大家唔会用呢一个能力去搵钱咯，系嘛？咁但系亦都系因为佢之后吓 Uncle Ben 嘅遭遇，原来同佢当日放走个贼系有一个好大嘅关系，咁你先至令到呢个人就带出一个嘅 message， 就系、是、哦，原来你有强大嘅能力嘅时候，你自然就应该要肩负大嘅责任。咁、所以其实当时我觉得即系 Stanley 佢喺呢一个嘅创作上面嗱，点解 Spider-Man 系咁受欢迎呢，就 是、 因为你见到佢入面写嘅系有人性上面嗰个嘅挣扎，同埋嗰个人性上面本身即系对于自己啊、自我中心啊、自私嗰个嘅元素系有放咗落去，就算你系 superheroes 都好，都或多或少会有嘅。咁但系因为 Peter Parker 佢系背负咗 Uncle Ben 嗰个沉重嘅嗰个包袱个代价，嗰、个罪疚感，所以佢先至知道啊，原来系我要承担系做一个即系 heroes 应该要有，我点样去好好利用我嘅能力咧？咁即系呢一个嘅创作，其实当时嚟讲系一个几创新嘅睇法嚟嘅。 不过头先喺新闻之前都有讲过啦，即系其实 Stanley 咧，佢创造咗咁多个英雄咧，即系背后都有一个好重要嘅女人系令到佢有咁嘅即系咁样嘅一条路继续行落去啦。就系讲紧佢嘅老婆 Joanne 啦，因为其实当初咧，你话佢喺 Timely 嗰度咧，就系做紧呢个 Captain America 嘅漫画嘅时候，其实佢有点而意兴阑珊嘅。讲紧亦都系因为头先你话到嘅关于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啦，开始其实英雄咧，即系呢位美国队长咧都不太受重视嘅时候，佢系有谂过不如就quit 咗而家呢一度啦，就唔好做啦咁嘅。咁而当时佢个老婆就同佢讲翻，就系话你预期系自己辞职嘅，咁点解你唔喺呢间公司用呢、即系呢个地方啦，你去自己做一啲 hero 出嚟？你做完之后人哋炒你嘅话，都好过你自己辞职啊！即系你应该要做一啲自己嘅小成就出嚟。咁于是咧，佢先至开始创作自己嘅角色出嚟啦。因为但其实讲翻阿 Joanne Lee 咧，佢同阿 Stanley 嗰个相处咧，即系嗰个相识咧，其实都系几 dramatic 嘅，几开心，几冧嘅。咁事完咧就系佢嗰阵系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啦，咁 Stanley 咧佢就喺个军队度退役啦，然之后表哥咧就介绍一个女仔俾佢，咁当日咧其实佢就系要即系去人哋屋企咧就要接呢位女仔噶啦，咁呢个女仔都本来系都正嘅，就系模特儿嚟嘅，就叫 Betty 啦，咁但系咧佢去到 Betty 屋企就叩门嘅时候咧，出嚟应门嘅人咧就系 Joanne， 而呢个时间佢亦都系对 Joanne 咧系一见钟情嘅，即系佢亦都再讲翻咧就系话我年轻嘅时候画过一个女仔啊，而即系呢一个咧系我心目中最完美嘅女人，而呢个女人咧就喺我眼前，咁亦都系好戏剧性地咧，佢就好快同佢讲话我爱你啦，咁但系其实又好峰回路转嘅系当时Joanne 咧系有另一半嘅，佢系结咗婚嘅，咁所以咧，但佢哋其实两边都相爱噶啦，变咗 Joanne 咧当时系飞咗去拉斯维加斯啊，系留咗六个星期。点解要留六个星期呢？因为你留得耐嘅话咧，你会成为拉斯维加斯嗰边嘅内华达州嘅居民啊。你成为居民之后，你就可以申请有效嘅离婚，所以变咗咧，佢系离咗婚之后啊，然后一个钟头啫，佢就去 同阿 Stanley 啦，就喺翻同一个地方呢、這个地方啦，就去揾同一位法官咧，就去執行佢哋要拉埋天窗结婚嘅。 系咁呢一个都一个好传奇嘅一个嘅经历啦吓。咁啊，关于 Stanley 咧，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讲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我是法再生的创办人黄彩安，怎样才能令到头皮得到护理呢？第一来讲呢，就要清污垢，第二来排毒，第三来讲呢，控制它的分泌，头发才可以得到滋养和生长，令到发根来到强壮，减少头皮的毛囊负荷，头发自然就可以顺利和健康地生长出来了。 你都有关于头发的问题，即刻打来5668299，法再生护发专家会在再创新机节目里面一一同你解答，还会送出头皮检检测同埋健发护理服务，即刻打嚟5668299啦！再创新机，发再生，令你自信翻晒嚟。 当飞机起飞前，其实背后有一班团队致力提供最佳地勤服务， 佢哋系香港机场地勤服务有限公司 HAS。 HAS 现正招聘机场工具驾驶司机。未有车牌的可申请行李货运装卸员，加入 HAS 成为最佳地勤服务的一份子，即刻 WhatsApp 或者打9190-4717 应征，展开你的事业新旅程。 一年一度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本周末盛大举行，平治九龙品牌中心将现场直播赛事，更备有一系列精彩的家庭活动，同场展出全新 Mercedes AMG E53 及 C43 仿跑车。 Mercedes AMG C43 配备390匹引擎连 EQ Boost 动力系统，售价由829,000起，立即亲临体验平治 AMG 的极致动力。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今晚我哋就回顾翻即系 Stanley 嘅生平啦。咁当中头先阿聪有讲过一个对佢好重要嘅女人就系佢太太啦 ，Joanne。 咁我谂另外一个对佢好重要嘅女性咧，应该就系佢个女啦。 系啊，就系 J.C. Lee 啊，因为佢其实之前啦，即系喺Stanley 佢离开之后嘅第二日咧，佢就上咗节目，就上一个叫 TMC Live。咁啊上咗呢个节目嗰度咧，就即系讲翻阿同阿爸爸嘅一啲相处嗰啲啦。咁其实都有。提到一个即系对我哋一啲影迷或者系一啲 Marvel 迷嚟讲系一个好开心嘅消息嚟嘅，咁就系其实佢一直都好恨啦，可以同佢爸爸一齐去创作一个英雄出嚟，咁爸爸就离开咗啦，咁但系咧佢哋其实喺离开之前咧就已经创作咗一个英雄叫 Dirtman 嘅，咁暂时其实咧系啲传媒问佢啊，有啲咩特别噶？佢嗰、那个譬如个故事系点噶？有咩超能力啊？系全部都系无可奉告住嘅，佢净系解释就系答咗句话，总之。佢係非常之有趣，咁同埋J.C. Lee 都有講啦，即係都希望就係即係打從十年前，即係呢個 Marvel 嘅電影宇宙亦都開展咗啦，咁佢都希望呢個 Dirtman 咧係。他朝有一日是可以摆上大银幕的。 咁即係呢一个我諗都係好叫人期待嘅，因为毕竟啊 ,Dirtman 大家就咁听个名都係諗。 好唔 hero 㗎。係囉，究竟佢嘅能力又或者佢嘅外形可以係点样，因为 Dirtman 我真係諗到拗到头都爆都諗唔到。咁但係亦都可以即係想象嘅係，即係如果佢叫咗 Dirtman 嘅话可能係一个好深层嘅英雄。都不一定，咁呢一个真係可以留返漫画迷自己去想象啦。咁但係亦都大家都好关注啦，因为打从即係 Stanley 离开之后大家都会諗啦。咁Dirtman 似乎就好似係佢最后一个会创作嘅英雄啦，係咪？ 係。 咁而佢亮相，因为大家都知过去曾经都喺好多即係 Marvel 啊或者 Superheroes 嘅电影呢，佢都有 客串 一下咁样。咁所以大家都即刻有关注啦。咁究竟最后一部佢会喺大银幕同大家见面有份 粉墨登场嘅电影系咩咧？咁而家目前嚟睇嘅话，似乎就好似 Avengers 嘅第四集。 系啦，因为其实导演啊，即系罗素兄弟，佢哋都讲咗噶啦，即系 Stanley 佢嘅戏份啦，客串嘅戏份咧，已经系拍咗噶啦。咁所以我哋即系最后嘅机会可以睇到 Stanley 嘅演出咧，其实就系嗰部电影噶啦。 系咁啊，所以呢一个亦都我谂系即系一个大家如果想去怀念阿 Stanley 嘅话啦，咁我谂都未必会错过呢一部嘅电影噶啦。 不过我谂佢嘅离开，其实大家都会去揾翻佢啲旧作嚟睇，因为其实 Stanley 佢嗱文字上佢02年咧，佢推出过一本嘅自传嘅，叫 Excelsior 嘅，咁就系讲翻佢即系当年创作一啲嘅英雄啊，或者系同老婆相处嘅过程啦。咁但系即系当然，因为本书02年出啊，而呢个 Marvel 电影宇宙系08年啊嘛，所以变咗。即系嗰阵，其实08年即系创作呢个电影之前一啲坎坷位咧，本书冇记载嘅。因为譬如嗰阵其实系Marvel 比较即系老到啲啦，经济有问题啦，佢系将成即系400多位英雄卖得7788，即系卖仔望魔头啦，已经唔好谂啦，算啦。喺到后期即系冇得拣嘅时候，佢唯有去谂啊。摆边一个 hero 嚟去做，即系 Marvel 电影嘅第一部系可以即系振振下个人气咧，咁就拣咗 Iron Man， 点知就真系好劲啦。 系， 系到后期先可以攞翻 Spider-Man 嘅啫嘛。 系， 咁而其实电影方面咧，即系除咗话睇 Marvel 电影，佢自己亦都喺10年嘅时候咧，系推出过一部自传电影嘅，咁就系叫做 With Great Power to Stand This Story 嘅。咁我谂呢一部其实当时戏院咧系好少戏院上噶，咁内容都系不离就系讲翻佢记录。咗佢一啲創作英雄嘅時候嘅一啲即係生活日常一啲苦況或者一啲開心嘅情況啦，咁我諗呢一部都即係奇唔奇㗎，好快電影公司都會再推掛。 係不過即係我好欣賞 Stanley 啊呢一位老前輩啊，即係一個地方係咩呢，就係、是、其實大家即係有睇佢嘅訪問又好啊，又或者睇返一啲曾經即係接觸過佢嘅人嗰啲紀錄片又好呢，咁其實你見到呢一位嘅即係前輩呢，佢係真係非常之有魄力，同埋佢真係無時無刻都係保持住一個即係探索好奇心同埋一個年輕人去學習嘅心，因为你见佢咧，即系就算讲真，你佢专长系画漫画啫，呢啲人物虽然系佢创作啊，咁但系当你搬到去电影嘅时候，其实你可能用电脑可能去即系做嗰个角色又好啊，又或者当中嗰啲嘅制作团队啊，佢哋嗰啲嘅道具啊，点样样去打造嗰一套吓，假设 Iron Man 啦，嗰套盔甲个过程系点样样嘅咧？佢系真系会去视察，视察完之后佢系好虚心咁样去问吓、啊，哦，原来系咁样样噶，甚至乎佢会话啊，我可唔可以试啊？可唔可以试下去喷嗰套盔甲啊？咁你会见到佢同在场嘅工作人员啊都系打成一片，即系喂，大家反而调翻转，其实对佢好恭恭敬敬 啦， 大佬喂，你 惊佢有架子噶嘛？ 就算唔系都，因为喂呢一个角色原本系由你而嚟啊，你系佢阿爸嚟噶嘛？而家我只不过帮你个仔着衫啊，咁正路话即系哇，你系阿爸咁样，我惊一 阵， 唔系一阵我帮你个仔着嗰件衫着得唔系太满意嘅话，咁点算咧？咁但系调翻转，佢系会系好即系欣赏帮佢啊，或者同佢一齐做嘢嗰一啲人，即系无时无刻咧，佢都系好虚心。咁样就系睇啊，点解你会有呢个意见放咗落去嘅咧？咁佢又会谂下谂啊，真系犀利啦！我以前嗰代唔系咁噶，咁你会发现有好多呢一啲嘅交流。咁啊，所以即系呢一位嘅前辈啦，即系离开咗，系令到大家感到相当之惋惜。咁但系亦都即系好感谢佢，就系咩咧？即系带咗好多好多，即系好精彩嘅故事同埋人物去，即系俾我哋呢一啲，尤其是啊漫画迷啦，咁啊可以欣赏吓。咁啊，今日咧我哋又讲 Stanley 咧，讲到呢一度啦，大家有时间都可以拆翻佢作品嚟睇啦吓。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